北京时间10点整。FM 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986，精彩随行期待。伴着频率的触碰，让思绪在声音和晨光中醒来。每时每刻，连接世界第一时间。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在长长的一生里，为什么走得最急的都是最美的时光？ 渐渐刺痛了回忆， 青春再见吧，那放肆的幸福，青春再见吧，那无尽的忧伤，在这一瞬间在这一瞬间，却又如此遥远， 遥远又靠近，最美时光， 请把我留在回忆里。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当我们在过去一遍遍的去重温属于港台音乐的黄金时代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留下一个窗口去回想这些年来跌跌撞撞走过来，不算完美，但是却陪伴了我们很多年的大陆流行音乐的老声音。今天要听的第一首歌，它是一首很传奇的歌，在80年代末，刘欢曾经唱着这首歌家喻户晓。到了90年代，港台歌手吕方的演绎，这首歌让他再次的风靡。但是据说当年这首歌写出来之后，刚开始没有一家音乐公司肯接受它，也没有一个歌手愿意演唱，认为旋律和歌词有一些土气。而那个时候正在事业低谷的吕方，把歌词改成了阿娇摇着船，唱成了你我摇着船的前提下，才勉强同意唱了这首歌。没有想到因为这首歌他再次的走红。而对于词曲作者来说，这又是另外的一番深意。当年写这首歌的李海英苦苦地扒着那些港台音乐的谱子的时候，也没有会想到自己写的音乐有一天能够反攻回去。这是蔡琴所翻唱的《弯弯的月亮》。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下面是那弯弯的小桥，小桥的旁边有一条弯弯的小船，弯弯的小船悠悠是那童年的阿娇。阿娇摇着船，唱着那古老的歌谣，歌声随风飘啊，飘到我的脸上，脸上淌着泪，像那条弯弯的河水，弯弯的河水流啊，流进我的心上。唱着歌 个弯弯的月亮，弯弯的月亮下面是那弯弯的小桥，小桥的旁边有一条弯弯的小船，弯弯的小船悠悠是那童年的阿娇。声随风飘啊，飘到我的脸上，脸上放着泪，像那条弯弯的河水，弯弯的河水流呀，流进我的心上。 弯弯的月亮，这是一首非常有画面感的歌，所以很多人也问过李海英，弯弯的月亮背后是不是有一个很特别的故事，但是他的几句话便把我们美好的想象击得粉碎。他说这首歌是他在边看电视的时候边有灵感所以写下的，而阿娇呢，她不是一个特定的女孩，而只是广东的水上人家对小女孩的一种通称。大陆流行音乐在90年代有一个非常大的突破，那就是 MTV。 人们接受音乐的方式从单一的听觉上升到了听和看可以相结合起来，伴随着 MTV 的新鲜感，也让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了接下来的这个音乐人。他有着一双不大的眼睛，笑起来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正是这样的一双幽默的眼睛，这样的一张有亲和力的笑脸，让他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只是这首歌之后，唱歌的谢东再没有颠覆性的作品出现，后来我们得到他的消息也常常伴随着一些负面的消息出现，就像这首歌词里唱的，多想再看看你当初纯真的笑脸。 常常的想现在的你就在我身边露出笑脸，可是我却搞不清你离我是近还是远，但我仍然相信你和我今生一定有缘，于是我就让你看看我一往情深的双眼。书上说有情人千里能共婵娟，可是我现在只想把你手儿牵，听说过许多山盟海誓的表演，突然想看看你曾经纯真的笑脸。长长的想现在的你就在我身边露出笑脸，长长的想现在的你就在我身边露出笑脸，可是我却搞不清你离我是近还是远，但我仍然相信你和我今生一定有缘，于是我就让你看看我一往情深的双眼。书上说有情人千里能共婵娟，可是我现在只想把你

人们都和我一样。我想要放开，总是完了之后走来的悲哀，它让我明白美好永远会是短暂的存在。我想要放开，经过痛苦忍耐获得的精彩，它让我人们做出 90年代，老狼和高晓松带起了一阵校园民谣的旋风，除了那首百听不厌无法超越的《同桌的你》，98年，一个叫做叶蓓的女孩发行了一张叫做《纯真年代》的专辑，这张专辑让校园民谣又有了新的代表，B小调以后白衣飘飘的年代，叶蓓的清新成为了那个年代少有的最清纯的声音，她也是校园民谣最具代表性的女歌手，并且没有之一。

我是你春夜注视的那段蜡烛，我是你秋天穿上的楚楚衣服，我要你打开你挂在夏日的窗，我要你牵我的手在午后徜徉，我要你注视我注视你的目光，默默地告诉我初恋的忧伤，这城市已摊开它孤独的地图，我怎么能找到你等我的地方，我想每个恋爱的孩子一样，在大街上琴弦上寂寞成长，我像每个恋爱的孩子一样，在大街上琴弦上寂寞成长。 在长长的一生里，为什么走得最急的都是最美的时光？ 再见吧，那放肆的幸福，青春再见吧，那无情的忧伤，在这一瞬间感觉如此靠近，在这一瞬间却又如此遥远， 遥远又靠近最美时光， 请把我留在回忆里。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回忆的呢，是一些陪伴我们青春走过的，当时听起来很流行，现在听起来有一些稚嫩的大陆流行音乐里的老声音。这是一个短发的女生，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她，她叫做朱桦。她的父亲和母亲都是文艺工作者，从小呢就在武汉的歌舞团里长大，所以呢成为歌手好像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朱桦当年是凭借她非常独特的唱腔成为了流行乐坛唱腔最多变的女歌手，就像这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我怎么了，虽然它是一首非常标准的蓝调，但是呢你却听不到这种作品常常会有的荡气回肠的感受，而是一种细水长流的温柔。 却感觉时光去不了。昨日笑早已听不到，爱情的脑为何总丢也丢不掉，心在摇心在跳，我为何什么也感觉不到，我怎么了我怎么了，我的心情怎会如此的糟，难道是忘了爱了爱的忘了相爱的味道，我怎么了我怎么了，我的心情怎会如此的糟，难道是忘 1997年，台湾的一位资深的音乐人谭建长为朱桦制作了一张既叫好又叫座的专辑，也为他赢得了内地 R&B 女歌手第一人的称号。当然在那个年代，唱 R&B 还是一件非常新锐的事情。在同一年，广告也开始了他的变革，人们发现广告可以不用喊的，而是开始用唱的。唱了最成功的广告歌之一的井冈山，他曾经说过，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这样的嗓子也可以唱歌，而且是一炮而红。当年他正是因为唱了一首知名的广告歌，还有在那位矿泉水的瓶子上印上他的头像，让他的名字家喻户晓。虽然我们其实到现在也不明白眼里只有你跟矿泉水之间到底有什么深刻的内在联系，但是听着听着好像就成了一种习惯的联想。我们来听听这首广告歌的鼻祖，我的眼里只有你。这首歌是井冈山写给他的前妻的，当年一字一句的深情动容，在20年之后也成了一声叹息。 你温柔的甜美，好像鸟儿天上飞，只因为我和